你好，我是郭文学。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聊数据流分析的话题。上一讲呢，我提到删除公共资表达式、拷贝传播等本地优化所做的工作，这几个工作也可以在全局优化中进行。只不过全局优化中的算法不会像在本地优化一样只针对一个界面块，而是更复杂一些，因为要覆盖多个界面块，这些界面块构成了一个 CFG。代码在运行时啊，有多种可能的执行路径，这会出现多路径下值的计算问题，比如活跃变量集合的计算。当然啦，还有些优化只能在全局优化中做，在本地优化中做不了，比如代码移动和部分冗余的代码的删除。总之，全局优化比本地优化能做的工作更多，分析算法也更复杂，因为 CFG 可能存在多条执行路径。不过啊，我们也可以在上一节课中提到的本地优化的算法思路上解决掉多路径情况下维持的计算问题，而这种基于 CFG 做优化分析的方法框架就叫做数据流分析。本节课啊，我会把全局优化的算法思路讲解清楚，借此引入数据流分析的完整框架，而且在解决多路径的情况下维持的计算问题时，我还会带你学习半格理论，这样你会对基于数据流分析的代码优化思路建立清晰的认识，从而有能力根据需要编写自己的优化算法。上一讲呢，我已经讲了本地优化时的活跃性分析，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简单，你不需要考虑多路径问题，而在做全局优化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代码不是在一个基本块里简单的顺序执行，而可能经过 CFG 中的多条路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由 if 语句形成了两条分支语句。基于文稿中的这个 CFG 啊，我们可以做全局的活跃性分析，从最底下的基本块5开始倒着向前计算活跃变量的集合。这里需要注意啊，对基本块1进行计算的时候，它的输入是基本块2的输出，也就是 ABC 和基本块3的输出，也就是 AC， 计算结果是这两个集合的并集ABC， 也就是说啊，基本块1的后续基本块有可能用到这三个变量。这里就是与本地优化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基于多条路径来计算。基于这个分析图啊，我们马上发现 Y 变量可以被删除，并且影响到了活跃变量的集合。为什么 Y 能够被删掉呢？因为它前面的活变量集合 A 不包括 Y， 也就是不被后面的代码所使用。我在上一讲讲过这个问题，这里再强调一下。删掉 Y 变量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优化一轮，会发现 D 也可以删掉。D 删掉以后，2号基本块里已经没有代码了，也可以被删掉。最后的 CFG 有了很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全局优化总体来说跟本地优化很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要基于多个分支计算集合的内容，也就是微值。在进入基本块1时，2和3两个分支相遇，我们取了2和3微值的并集，这就是数据流分析的基本特征，你可以记住这个例子，建立直观印象。但是文稿中的这个 CFG 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没有循环，属于有向无环图。这种图的特点是针对图中的每一个节点，我们总能找到它的前序节点和后续节点，所以只要按照顺序来计算就好了。但是如果加上了环路就不那么简单了。来看一看我给你提供的另外一张图。在这张图中，基本块4有两个后续节点，分别是5和1。所以要计算4的活跃变量，就需要知道5和1的输出是什么。5的输出好说，但1的呢还没计算出来，因为要计算1就要依赖2和3，从而又间接的依赖了4。这样一来，1和4是循环依赖了。再进一步探究的话，你其实发现1、2、3、4个节点之间都是循环依赖的。所以说一旦在 CFG 中引入了循环回路，苛刻的前后计算顺序就不存在了。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处境了，在前端部分我们计算 first 和 follow 集合的时候就会遇到循环依赖的情况，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展开细细的分析。不过你可以回顾一下17讲和18讲，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算法来破解僵局的呢？ 是不动点法。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运用不动点法，具体操作是给每个基本块的位置都分配初始值，也就是空集合，然后对所有的节点进行多次计算，直到所有集合都稳定为止。第一遍的时候我们按照5、4、3、2、1的顺序计算，实际上采取任何顺序都可以。得到结果之后，如果现在计算就结束，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基本块2中的 D 变量删掉，但如果我们再按照5、4、3、2、1的顺序计算一遍，就会往集合里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就是图中标的橙色的地方。这是因为在计算基本块4的时候，基本块1的输出 BCD 也会变成4的输入。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进入基本块2时，活变量集合里是含有 D 的，所以 D 是不能删除的。再仔细看看这个 D 是哪里需要的呢？是基本块3需要的，它会跟1去要，1会跟4去要，4跟2去要，所以再次证明1、2、3、4四个节点是互相依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活变量集合的计算，当两个分支 ABC 和 AD 相遇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我们取了两个分支的并集。在上一讲我们说一个本地优化分析包含四个元素，方向、值、转换函数和初始值。在做全局优化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再多加一个元素，就是两个分支相遇的时候要做一个计算，计算它们相交的值。这个运算我们可以用大写的字母 lambda 表示，包含了 D、V、F、I 和 lambda 的分析框架，就叫做数据流分析。那么 lambda 怎么计算呢？研究者们用了一个数学工具叫做半格 semi-lattice 帮助做 lambda 运算。如果要从数学理论的角度把半格这个概念说清楚，需要依次介绍清楚格、半格和偏序集等概念。我认为这个可以作为爱好数学的同学的研究题目，或者去向离散数学的老师求教。在我们的课程里，我只是通过举例子让你对它有直观的认识。首先啊，半格是一种偏序集。那偏序集又是什么呢？偏序集就是集合中只有部分成员能够互相比较大小，举例来说会比较直观。在做活跃性分析的时候啊， ABC 这个集合和 AC 相遇产生的新值是 ABC， 我们形式化的写成 ABC 集合 lambda AC 等于 ABC。 这个时候我们说 ABC 是可以跟 AC 比较大小的，那么哪个大哪个小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 X lambda Y 等于 X，我们说 X 小于等于 Y， 也就是说 ABC、这个成员比较多的这个集合是比较小的， AC 是比较大的。当然 ABC 也可以跟 AB 比较大小，但它没有办法跟 CD 比较大小，所以我们把包含了 ABC、AC、AB、CD 等等这样的一些集合的这样的一个大集合呢叫做偏序集啊，它们的成员中啊只有部分成员是可以比较大小的。半格是可以画成图形的，理解起来更加直观。假设我们的程序只有 ABC 三个变量，那么画成半格就是文稿中的样子。沿着图中的线两个值是可以比较大小的，按照箭头的方向依次减少，比如说空格大于 A， 然后大于 AB， 大于 ABC。 如果两个值之间没有一条路径，那么它们之间就是不能比较大小的，就像 A 和 B 之间就不能比较大小。对于这个半格，我们把空集啊叫做 top 大于所有其他的值，而 ABC 这个包含了所有元素的这个集合呢叫做 bottom， 它是最小的值。在做活跃性分析的时候啊， lambda 运算是计算两个值的最大下界，也就是说比两个原始值都小的值中的取最大的那个。 A 和 B 的最大下界是集合 AB， ABC 和 AC 的最大下界呢就是集合 ABC。 如果一个偏序集中任意两个元素都有最大下界，我们把它这个偏序集啊叫做交半格啊，就是英文是 meet semi-lattice。 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一个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有最小上界，那么这个偏序集啊叫做并半格。 如果一个撇序集既是交半格又是并半格，我们说这个撇序集是一个格，示例的这个撇序集啊就是一个格。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要引入这么复杂的数学的一套工具呢？不就是集合运算吗？两个分支相遇就计算它们的并集不就可以了吗？事情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分析其微值都是一个集合，就算是集合，相交时的运算也不一定是求并集，而有可能是求交集。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案例来分析一下非集合的半格运算，常数传播。常数传播就是如果知道某个变量的值是个常数，那么就把用到这个变量的表达式都用常数去替换。看看我给你提供的例子，在基本块四中 A 的值能否用一个常数来替代呢？答案是不能。到达基本块四的两条路径，一条 A 等于3，另外一条 A 等于4，我们不知道在实际运行的时候会从哪条路径过来，所以这个时候 A 的取值是不确定的，基本块4中的 A 无法用常数替换。那么运用数据流分析的框架怎么来做常数传播分析呢？在这种情况下， V 不再是一个集合，而是 A 可能取得常数值，但 A 有可能不是一个常数啊，所以我们再定义一个特殊的值 top， 也就是 T。 除了 top 之外，我们再引入一个与 T 相对应的特殊值 bottom。 总结起来，常数传播时 V 的取值可能是三个，第一它就是一个常数 C， 第二 top 意思是 A 的值不是一个常数，第三 bottom 意思是某个语句永远不会被执行。那这些值是怎么排序的呢？最大的是 top， 中间各个常数是无法比较的， bottom 是最小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计算多个微值相交的值。我们再把计算过程形式化一下，在这个分析当中，当我们经过每个语句的时候，微值都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用下面两个函数来代表不同地方的微值，一个是 CASIN， 表示在 S 语句之前 A 的取值，第二个是 CASOUT， 表示在 S 语句之后 A 的取值。如果 S 的前序有 I 条可能的路径，那么多个输出和一个输入的关系可以制定一系列规则。如果有一条输入路径是 top， 或者说CASIOUT 是 top， 那么结果就是 top。 如果输入中有两个不同的常数，比如3和4，那么结果也是 top， 我们的示例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如果所有的输入都是相同的常数或 bottom， 那么结果就是该常数。如果所有的路径 A 的值都是3，那么这里可以安全的认为 A 的值就是3，那些 bottom 路径不影响，因为整条路径不会执行。如果所有的输入都是 bottom， 那么结果也是 bottom。上面这四个规则就是一套半格的计算规则。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它的转换规则，也就是 F， 考虑一下某个 statement 的 in 值和 out 值的关系，也就是经过该 statement 以后微值会有啥变化。如果输入是 bottom， 那么输出也是 bottom， 也就是这条路径不会经过。如果 statement 本身就是 A 等于某个常数，那么输出就是该常数。第三，如果 statement 是 A 赋予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而不是常数，那么输出就是 top。 第四，如果该 statement 不是对 A 赋值的，那么微值保持不变。好了，转换函数 F 也搞清楚了。初始值 I 是什么呢？是 top，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A 还没有赋值，所以不会是常数。方向 D 是什么呢？ D 是向下。这个时候呢， D V F I和 lambda 五个元素都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写算法实现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们基于全局优化分析的任务，介绍了数据流分析这个框架，并且介绍了半格这个数学工具。我希望你在本讲记住几个要点。第一，全局分析比本地分析多处理的部分就是 CFG， 因为有了多条执行分支，所以要计算分支相遇时的值。当 CFG 存在环路的时候，要用不动叠法来计算出所有的值。第二，数据流分析框架包含方向、值、转换函数、初始值和交运算五个元素，只要分析清楚这五个元素，就可以按照固定的套路来编写分析程序。第三，对于半格理论，关键是要知道 如何比较偏序集中元素的大小。理解了这个核心概念，那么求最大下界、最小上界这些也就没有问题。数据流分析啊，也是一个容易让学习者撞墙的知识点，特别是再加上半格这样的数学术语的时候。不过我们通过全局活跃性分析和全局常数传播的这样的事例，对半格的抽象数学概念建立了直观的理解，遇到全局分析的任务，你也能够比较这两个事例设计出完整的数据流分析算法了。不过我建议还是要按照上一讲中对 LLVM 优化功能的介绍，多做几个例子实验一下。最后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全局分析用于删除公共资表达式，它的数据流分析框架是怎样的呢？也就是 D、V、F、I 和 Lambda 各自应该如何设计呢？欢迎分享你的想法。十分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